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招，吹下鸡先。嗱，冇理由喺呢个灭亡大业成功咗之后咧，大家都唔支持阿花生台嘅。咁所以咧，10月22号咧。就有一个花生台嘅三周年网聚啊，就喺伦敦大酒楼嘅。今年因为物价飞涨咧，所以今年咧就380蚊位暂定。咁所以咧，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朋友咧，就尽量咧买飞同我哋开心食餐饭。因为老老实实即系冇你哋嘅支持咧，阿土系搞唔掂嘅。你唔好成日以为阿土真系吓万能识嘢银箭嚟噶，佢就撑到咁上下，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嘅花生台就係聚焦喺滅亡，如今雙亡已滅，咁我哋無以為繼嘅時候就唯有就係依靠聽眾嘅支持啊、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啊！咁就第二節，其實想同阿 Eddie Sir 講互動嘅，因為呢其實我係醖釀過寫一篇比較唔好話長啲嘅文啦，而係話比較 comprehensive 啲嘅文，係究竟講究竟什麼是雷動？因為咧，其實選舉結果出咗嚟之後咧，好多人就抨擊戴耀廷呢、這個所謂叫雷動計劃。咁但係好坦白講，你抨擊咧，其實係集中咗好緊要嘅一點，就係話點解你唔背票俾我？即係基本上係啲人見到個結果，我因為雷動，因為好多人就係、是。见到出到嚟个投票结果呢同民调可能就係啱啱反转，即係民调啱啱边皮嗰啲你突然间就高票。民调高票嗰啲呢而家就去咗边皮啦。嗰啲人就质疑呢个雷动系统呢系搞死咗好多唔应该死嘅人。同时间本来有啲人好稳阵嘅，亦都令到啲好稳阵嘅人争啲搞唔掂。阿毛系其中一个。咁所以呢其实呢意见好 mix 嘅。不过我想睇 Andy Sir 点谂先。 首先呢我睇得出花生台一定係极之不满意嘅。因为我一早睇咗㗎。点解呢你将 嗰个一个一个你将好唔满意啫。 咪我肯定我大部分都唔满意嘅。点解呢事实上我都系唔满意㗎，某方面就係你将本土派列入埋去嗰、那个。呢样嘢呢我就呢次我完全支持阿土嘅。 嗯， 阿土讲得非常啱，有一个好要害嘅，呢班人从来系冇同我哋票嘅互动。 嗯， 嗱，大佬射落海都唔俾你，嗌你灭党嘅，你点可能将佢纳入埋雷动呢？ 系 雷动，你最惨就挖翻咗非建制同建制。 嗯， 嗱，其实咧，我由最初听雷动咧， 嗯， 我系原则上我系支持嘅，原则上，但系我冇参加，所以好多佢哋嗰啲 好 多网上朋友呢喺我度转载呀，成我欢迎佢哋㗎。即係你哋宣传啦。我解释你听，我唔会即係同你个计划宣传，你如果有人问你，你哋答佢啦。所以有几个喺我度宣传。但呢点解我唔参加呢？咁有个问题就係话，因为我希望万必赢。 嗯。 所以我已经决定咗投票俾万必，所以我唔会再参加任何策略性嘅投票。 嗯。 呢个係我好肯定的。我一定包括我屋企人在内，反为我个女就参加咗雷动。 嗯， 但系俾我影响咗就投咗俾阿万变。 O K， 你或者听你俾少少时间我讲讲先。 系 其实雷动其实系一个 comprehensive 嘅 campaign。点为之叫一个 comprehensive 嘅 campaign 咧？其实雷动分开几个唔同嘅环节嘅。第一个咧就叫聪明选民，我大概讲一讲啦。咁聪明选民系咩咧？其实系一个教育过程嚟嘅，就系、是、一个9月4号之前。用两个月时间教识香港人，你要注意到你自己投票嘅票值，因为喺过去嘅好耐时间，香港由投票开始咧，每一个政党都呼吁自己支持者支持自己， 系 嘛？但系佢从来都冇一个全局嘅概念嘅。今年点解突然间有咗雷动呢一样嘢？就系话第一样嘢系希望就系话喺有限嘅民主派选票里边获得一个最好嘅成绩。例如系点咧？大家都记得新西嘅情况，上年2012咧就系话公民党有70000多票，就令到民主党两席都系唔掂啊！李永达可能争几百票有一席噶啦，咁。总括嚟计就话希望泛民嘅支持者有一个全局嘅概念，希望啲票咧可以稍为平均一啲，令到如果真系有人系 marginal case， 佢可能系距离美籍系可能会 fin 5000票或者至10000票，希望有一班选民咧喺最后乜关头可以帮到啲支持者。咁、 但是这个最后关头之前的整个工程呢，其实都是教育选民，你要可能就是说看下当时的支持度啦，即是所讲的所谓民调。 是啊是啊， 我是讲了一千次都有，是所谓的民调。 嗯嗯， 那你看了这个所谓的民调，即是譬如你睇咗两句嘅民调，你都觉得杨岳桥好高飞啦。咁你觉得你俾多一票佢，你都唔会令到佢嗰啲名单第二席当选，如果佢有嘅话。咁所以於是选民，你可唔可以考虑将你一票投俾第二个你信赖嘅人，例如可能长毛大家都系泛民光谱嘅，例如万必大家都系泛民光谱嘅。希望令到就係话喺9月4号投票当日，在可能6点钟或者8点钟之前有个相对地比较平均的选票。 嗯嗯， 这个是第二阶段，即是除了教育之外，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希望大家投票。那你其实中间牵涉到一个机制的，就是一个 feedback 机制。即是譬如我就已经好早礼拜五已经讲了，原本呢我都觉得自己就是说好不好看最后一刻才去投。因为为什么呢，我是好坦白，我不是社民联的成员 ,ok, 我是一个人民力量支持者，咁新西冇人民力量的朋友出选，咁我於是就係话我唔知道最尾嗰席会近又或者点，即係老实讲如果最尾嗰席玩笑坚我都摆落去嘅，即係好清楚啦。咁所以就係话我希望可能我参加个雷霆救兵，咁但係问题去到临咩几日，去到礼拜五左右呢，我就觉得基本上我都觉得呢、這个民调系超级唔可信，即系我觉得好 flimsy 啊嗰样嘢。因为点解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你本身个民调有误差，你个误差可能系会 fit 2% 嘅，咁你听落去好似唔系好多，系咪？问题就系话，当你名单一多，你 marginal case 可能有四个，大家个支持度就系相差2%，咁你个误差已经2%，你又话俾我听呢四个候选人里边，佢哋个误差之间又系2%，咁我唔知道究竟你个民调准唔准嘅？你个民调唔准咧，你就会影响到我投美籍 系 嗰票嘅票值啦。咁所以基于 rules number one， 如果我系想全局嘅概念去令到美籍嗰个人赢咧，首先你要俾个准确嘅数字我。 嗯， 去到临尾三日，我怀疑呢个准确嘅数字系咪准确咧？于是我就唔参加呢个计划，即系我唔会参加最尾阶段嘅雷霆救兵，即系我唔会八点钟投票，我就嗰日十点半投票啦。咁我好清楚嘅，我觉得呢个阶段我问亲咁多个人，因为你唔好以为啲人唔落街站就唔拉票，呢、這个概念系绝对错。 嗯， 有好多只 Eddie Sir 同我呢啲人咧唔落街站，但系打咗无数咁多个电话，你大概投俾边个？你有啲咩人投唔落嘅？嗱，最希望呢啲问题噶啦。我发觉喺新西里边，无论系浅黄或者浅蓝嘅人咧，佢都觉得朱凯迪系觉得。嗯，即係好 neutral 喎，呢个人佢觉得无论因为我第一嗰啲人就好多人觉得自己政治冷感，又或者我唔会投任何政党嘅，但朱凯迪我觉得佢做实事于投朱凯迪。咁问题就係话咁个个投咗朱凯迪，咁我梗係支持陈明啦，唔使讲一定。咁我觉得如果我都睇落去陈明，我都觉得佢系问与唔问之间嘅。咁，所以我朝头早十点几我投晒票。咁点解我话我参加雷霆计划，就系我将我嘅投票结果我系 feedback 返喺中心度。因为点解佢雷动佢个机制，你之前做咗两句嘅教育工作，就是希望你投票嗰日你真係会自己懂得分落一啲票，可能冇咁多朋友身上嘛。咁佢都要对呢个数字有一个准确嘅掌握㗎。如果唔系你点知临尾八点钟嘅时候我同边个吹票呢？ 嗯。 咁所以我就好早投票，我就 feedback 返我自己嘅投票结果俾机制。咁於是佢就会八点钟嘅时候，就可能佢会话俾其他参加所谓雷霆散兵嘅人呢，佢就投票支持一啲可能够票与唔够票嘅朋友身上啦。咁个问题嚟啦，我已经系参加到雷霆计划，我系 feedback 翻机制。咁问题就系话，到最后真系要个机制催票出嚟嗰刻，系遇到一个困难。我知道，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都参加咗义工，或者喺佢机制里边。原本今日咧，其实我系约咗好多次阿戴耀廷话负责雷动声纳，即系负责个数据 feedback 嗰啲朋友上嚟嘅。咁，但系真系咁好彩，就真系今日佢哋开检讨会。成个雷动机制检讨会，所以咧未来一两日咧，佢哋应该都有工作，就系话即系可能 讲翻出嚟， 讲翻出嚟成个雷动计划有咩不足之处。所以我觉得咧，佢哋未讲呢个报告之前咧，你攻击佢系太早时间。OK， 你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大家根据呢个雷动系统配票，大家都喺度等。因为我嗰晚都有啲朋友喺度等我，喂，八点半仲未出结果，你系咪最少都话俾我听投边个？咁其实我听到嚟嘅信息咧，就系佢哋其实个 back end 计数计得好辛苦，因为其实佢哋计数嘅方式咧就唔系单纯你 feedback 翻系你投边个啊， 因为知道其实佢哋都依赖香港民言啦，又或者依赖佢哋支持嗰几人，所谓叫港大调查嗰个数据。问题就系话嗰个数据其实佢哋会加上一个权衡，就系话。因为雷动升立自己本身都有投票，就是唔知五月开始去到九月嘅。咁佢自己系统喺 Telegram 都有投票，佢就加上佢自己 Telegram 投票嘅结果，同埋香港大学研究中心做嗰个结果，大家有个互补，佢调整咗出嚟之后，先至佢自己本身有一个所谓叫 final 嘅投票数据。 嗯。 问题就是你八点钟冇叫我投票，啲人就当然系急啦。 系啦，系。 咁你去到八九点又一九点十点嘅时候，先出嗰个催票嗰个信息，其实就好多人觉得，喂，你成个机制根本就玩啊玩啊，好 Q 儿戏。你咁迟先叫我投票，我而家落唔切去啦，又或者排长龙啦，咁啊点咧？呢个系第一个攻击。第二个攻击就系话，你当你咁多人去睇呢一个叫配票指示啦，或者咁讲啦。咁但係有几多个人真係经过呢个雷动系统去睇配票指示呢？即係我问亲 99% 嘅人喺 WhatsApp 收到张咁嘅相，我屌你死啦，雷动系冇用个 WhatsApp 㗎，雷咩即雷动就系用 Telegram， 你点解喺 WhatsApp 收到咁嘅相呢？你唔 verify 嗰张 WhatsApp 嘅相嘅咩？即係话如果我喺 WhatsApp 收到张相，佢话要我投票俾 AY 杨岳桥咁，其实唔系佢唔够票喎。咁但系问题我喺 WhatsApp 睇到我就当系真㗎啦嘛，咁可唔可以嗰张系 PS 出嚟嘅？咁梗系可以啦，你有几多个人真系喺雷动收到啲咁嘅相先？同埋雷动有好多 account 嘅，你系咪雷动个 bot 本身即系大会个 official account 俾你嘅先？你呢一样嘢已经系 curious 嘅啦。好啦，大家去攻击呢个配票指示唔清晰，我想问一下，究竟系睇咗呢？即系喺雷动计划本身，我报咗名参加雷动，我喺 Telegram 嘅群组之一，究竟系我本身呢一个人，我睇咗呢个投票指示去？令到个投票结果大家都唔满意啊？定抑或系好多冇喺雷动计划本身嘅机制入边，道听途说喺 Facebook 睇人 post 咗张咁嘅相，而去糊里糊涂自己去参加雷动计划嘅人，影响到呢个投票先？即系99%嘅人，佢都系感觉到，我觉得我要投俾边个啦？咁佢系咪雷动计划嘅一部分呢？喂，雷动计划系有个 target 嘅，喺9月4号。八点钟之前，佢嘅 target 系25万人，呢25万嘅人，佢就会非常之清楚自己嘅票值系高于佢自己嘅个人选择嘅，于是佢会投俾一啲胜算比较高嘅人，但唔一定系佢自己本身拥护嘅人。咁于是呢啲人喺八点投票之前投咗票嘅咧，呢、這个雷动计划有一 part 佢哋一人会做嘅嘢，第二 part 佢哋可能每区有10000人，就系、是、负责最尾配票倒落去，即系譬如新西出咗个 message 就系救李卓仁啦，你系要救呢啲人嘅。又或者港岛就系救罗冠聪，即系类似咁上下嘢啦。咁你究竟系边一 part 嘅人先？90%嘅人参加，又或者佢觉得自己系策略性投票，而唔系呢两 part 嘅人，咁你系一个咩人？你根本就唔系雷动嘅人，你只系觉得自己雷动地配票啫。所以你要攻击呢一啲人，你就唔系攻击戴耀廷，你系攻击呢啲人本身。 嗯， 即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乜嘢啊？如果你有啲人可以攻击呢一啲选民，你要记住系选民影响咗投票结果，唔系戴耀廷影响咗投票结果啊。咁、你系冇理由攻击戴耀廷嘅，去到最尾呢啲人，本来我支持我如果我九东嘅，原本我支持杨岳桥嘅，临尾 新东 啊新东，我原本支持杨岳桥嘅，而家我支持俾长毛。咁你可唔可以讲呢一个人系杨岳桥嘅死忠支持者？梗唔会啦。喂，我如果我喺最尾一刻可以受任何外来因素影响到而投票俾一个我自己唔系咁心仪嘅候选人，我绝对就系游离选民啦。 系，绝对系添啊。同埋嗰晚其实咧，我事后咧吓问过有几个后生仔咧，原来佢哋都真系假雷动， 系 参加雷动，就系头先你讲嗰种。呢个系我谂要值得检讨嘅问题。 系 嗱，我其中有一个系我都几亲下嘅，我问佢、你有冇参加雷动计划？ 几多岁先个嘢？ 30零。 哦，后生仔。 我话你又冇参加雷动，佢话边度得闲啦咁。嗱，第一句唔得闲啦，第二，咁我哋今晚投票嗰度点样睇？原来一班人都倾紧嘅。 系， 佢哋以 WhatsApp group 其中嗱，呢、个系错嘅。 系， 我相信我冇理解错咧，就系错嘅做法。 嗯， 但系学你话头。而家我哋咧就一味系有啲怪， 边个雷动。咁事实上呢个系雷动计划之中嘅一个漏洞，嗯、我哋一定唔可以否认噶，系嘛？呢个系其中漏洞，令到有假雷动出现咯。 嗯， 呢个系我真系问过啲人嚟嘅，唔系嗱，头先你讲个例子就啱啱就正正，佢就话佢哋个群组咧就叫投票俾杨岳桥。 嗯， 好奇怪、哦，好奇怪、哦，嗱呢样嘢系好奇怪。但后屘咧，我就佢就问我。阿吴生，你有咩提供啊？咁，咦？我呢个时候问我，我话点会咧？我话你唔系话参加咗咩策略性投票咩？佢话唔系啊，而家个个叫投杨岳桥，我惊咩咩？我咁嚟，咁你听我讲就投俾万别啦。我冇策略性嘅，因为我系佢支持者咁同佢讲。就正正系讲咗你头先嗰个问题出现咗，就系话，咁老实讲。其实喺我最初听嘅时间呢我都有听嘅你懂。喺、我觉得就係一个穷人嘅配票机器囉。 係啊。 因为人哋建制派做咗三届㗎喇大佬。 乜点止三届。 即係唔係我意思话即係好明显地做咗三届。 好明显地啱啱啱。 咩呀就咪用你嘅方式用你哋嘅方式囉。喂庞爱兰四点钟收工佢就报俾你听九票啦。佢唔知道人哋仲多票咋嘛。我去年睇住佢收工原因就是、其实佢哋就冇我哋话咁精密啊成佢钱咋嘛。 唔係佢仲精密过你 嘅。唔係 ,I'm sorry, 我形容错咗而佢唔系咁用啲网咁样。 係。 佢完全系用一个又系嗰个层压式。我好记得我上次补选我有意无意去咗一个同乡会食饭。我唔知佢哋搞緊动员定系搞緊配票啊成。佢完全有晒一个系统㗎。呢个拉几多个嗰个拉几多个。 大概几多个到呢 你讲咩几多个 即係譬如我知道建制派配票系咁嘅譬如我喺嗰个村其中一个区头、我负责拉廿个人我就负责拉廿个人。 系咁上下啦即係佢会一围台呢我睇住佢啲名单㗎嘛。 我、一围台。 咪嗱 ,I mean, 咪佢一围台里面唔系嗰班人啊。嗰班系其中一啲啫、但有啲系即系开始散言咁散。 我明白啊。 咁就尽量报几多人上嚟就最唔系二十添啊。 多啲少啲。 已经五十喎好似。 哇。 即系意思就五十有奖啦，即系五十以下就照上啦、 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规定要五十？ 层压式先， 层压式先。即系你五十以上咪有奖咯。咁佢有咩奖？后屘佢哋睇，即系有一个我朋友听听下，咦？阿明哥好似你唔系好啱听我呢度咁，话咩唔啱听啊？咁啊， 要听。 我后屘我都走啦，即系费事咧。佢好夸张噶，请埋大陆嗰个咩原委书记啊，落嚟噶。 系 嗱，咁所以咧。所以我听雷动之后我就话哎呢、个穷人嘅配票机啫佢哋嗰个有钱。因为呢佢哋旧年唔系上届话系旧年区选院进步到点样搵警察部退休嗰啲人将嗰套电脑聪明电脑摆咗入去。呢样嘢系我质问返嚟㗎我唔确定、但我知道有一两个警察嗰啲所谓人呢入出去做。佢点样呢就佢唔系话偷咩资料。佢哋嘅準確性其實就好靠嗰個所謂，即係做呢個 research 啦。咁你知道、呢個屋村呢座樓，即係等於而家呢次立場講啊，呢個宿舍有幾多個人投咩票，幾多輪投票，佢計到出嚟。嗱，咁咩方法嘅我唔知，因為我所知咧，我認識其中一個嘅佢嘅下屬，即係曾經嘅下屬。咁佢話：，佢入咗去做啦，入咗去。佢又唔系中聯辦嘅，即係我又要情，即係要即係唔好成日拉中聯辦或者係中聯辦嘅附屬機構都唔頂。咁、但係咧就有啲所謂研究社係冇錯，最咁所以咧，點解阿郭佩凡咁犀利咧？即係嗰個聲望唔低嘅，佢撚嗰班人全部 I T 人嚟嘅大部分，因為其中兩個我都識佢，我啲細侄嚟嘅，一幾個後邊嗰啲，啲人未來有喺民建聯或者喺政府度。个 I T 即系垄断晒噶啦，嗰啲份好啦。咁佢哋嘅计算方法同我哋又唔同，但系我哋而家呢个做法就其实等于你讲嘅，我十点投咗，我就入落嗰个 system 里边，话俾你听我投咩票，等于佢哋一样嘅啫嘛。佢一样嘅做法，咁佢哋当然系用人肉啦，即系 人肉就喺票站门口监视，睇下边个 你边入咗去。 系 嗱，佢咁样嘅，佢就我所知啊，即系我用翻我上一届睇到，咁佢入去之前会即系。我唔知佢咩信号啦即係我就係嗰张票嚟入去。 营养啊。 我諗唔係我諗佢有一个有对有知道几时嚟一班人啦、旅游车啊嗰啲我相信嗰啲係容易搞啲同埋咩钟数都系佢哋嗰啲人啦。所以呢 我见到佢入咗去之后出嚟就 哦，时间 时间、嗯，我将时间去系时间嘅。 嗯， 咁佢入去咧，咁尽量抽啦，即系佢心目中知道呢物嗱，就算佢唔知。佢唔知道，但佢有信号嘅，我肯定佢知道、那個。 我都肯定佢， 我都肯定嗰个就系出嚟、那個。 我谂紧呢一样嘢，系我谂紧呢样嘢。 咁佢出嚟，咁啊话俾你听，咁我睇住，即系我个心目中，我当时喺度瞄啊，即系唔敢买。 嗯。 但我咦呢、這个系 work 嘅呢个方法。 嗯。 我十个中九个得，你唔好中十個。 好卵高啦，已经。 你知唔知？ 系啊。 以佢哋嚟讲咧，佢十个九个当输噶嘛。 嗯。 系以佢哋嚟讲。 嗯。 因为佢哋嘅心目中十个中十个噶嘛。 嗯， 等于我哋住嗰度咁，有晒名单噶，你边个投票佢知噶嘛？佢楼下有人，即系我唔系话佢留关监视我哋，佢都要睇噶嘛。即系边人去咗投票，有冇投票投咗票出嚟？即系总之佢用嘅方法计到出嚟。而我哋呢一次我哋就用我哋嗰啲 I T 技术去搞啫。其实道理一样，主要咧阿郑宇石都讲过，搞呢啲系钱嘅。譬如我哋去台湾参观嚟，钱一定系钱，冇钱咧就系出现呢啲甩漏嘢，即系完全你失咗控啊！你靠大家啲网友啊咁样失控嘅，我认为会失控。 因为我接返你头先嘅讲法啦、啊、有钱可以点可以搞得呢啲嘢好啲呢，大概意思就係宣传做得好啲。 係啦，冇错。 点解我咁讲呢？既然你策略性投票係咁多人有兴趣，咁多人会做，点解出现一啲根本唔知道如何雷动嘅人呢？你其实嗰啲人根本係会玩呢个 game， 其实你係可以大安子吸纳呢一班人。问题就係话老实讲，冇錢嘅情況之下，你街站少、宣傳少，你係接觸唔到呢個機制係點樣入啊？同埋你入到呢個機制，其實你都要識一啲，即係你要知道嗰樣嘢乜？大概意思就係第一，你要裝 裝 Telegram 先啦，裝完 Telegram 你要知佢點樣撳嗰條 link 去入嗰個 bot 落去啦、嗯。第三樣嘢就係話入咗個 bot 之後，你知唔知有掣要撳？你要去答一轮问题，去做 survey， 咁你做完呢堆 survey， 佢先会将你 assign 落一个 group 度。你仲未到去投啊？头先就係讲，喂，阿土攻击就係话，点解你要将班本土派列入埋嚟，即係雷动要救嘅范围当中？因为其实成个过程，第一，戴耀廷系唔参与任何讨论，佢只系参与掉一个大议题出嚟。系啦，即系佢只系掟一个，我呼吁大家去 study 咩叫聪明选民，但系什么叫聪明选民咧？佢可能俾咗个大浪出嚟，已经有一班人帮佢去跟，即系可以喺呢个台好负责任，你可以认住我呢个样嚟讲，负责聪明选民嗰班人好卵蠢。我讲多次，系负责聪明选民嗰班人好卵蠢，嗰个人系上过我节目噶。大家可以抄翻去五六月当时有一班叫聪明选民嘅人上嚟，嗰班人真係好撚蠢，好撚 clumsy。咁个问题就係话，你如果要觉得戴耀廷系即係将嗰班本土派纳入呢个系统唔公平，你不如责骂呢班人，点解你会令到人哋觉得本土派其中你一份子，系咪？点解出咗一个咁嘅情况，系因为佢哋觉得如果由一个人，唔好一个人呢、這个组织去决定边啲人纳入呢个雷霆救兵呢个系统，系根据咩准则？嗱，好简单，你亦都听到， 嗯、 根本上喺雷动嘅初期系冇人采戴耀廷，根本 call 有开会都 call 唔齐， 杯葛式啊，直情。如果我 系啦，你唔好话坐低倾啊 ，call 佢嚟开会都有问题啊，唔好讲话 1.0、2.0， 唔系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嗰种啦，根本连倾嘅人都冇倾，咁即系 imply 咗咩嘢啊？咁即系话嗰班人只要系我熟意嘅，佢就可以入到呢个系 啦，系啦，啱啊！ 咁你又出现一个大问题啦。咁系咪即系得罪你戴耀廷，我就唔入得嚟俾配票先？咁所以最后讨论出嚟嘅结果就系话，你参即系你系预先系 recruit 咗一班人喺一个好似你头先讲嘅群组里面， 嗯、 可能嗰个群组有可能有三两百人，又或者有几百人，又或者一千人，就去讨论边啲人系值得我哋去雷动弃保。咁所以出咗嚟嘅结果就系话，点解？有一班叫益友喺九龙西喺度玩阿 CK， 变成雷动弃保其中一个对象嘅时候，就因为个系统终端机发觉咧，有一班人系同一时间入咗呢个 group 度，就不断吹捧 CK。 嗯， 而大家都知道 CK 系冇可能嘅，于是将嗰班人咧就围埋咗自己一堆炉，就俾佢自己围炉。嗰班人就呃都好开心嘅时候，觉得自己 override 呢个系统，其实就唔系，嗰、那个只系成个系统里面嘅一小部分。所以就算佢哋嗰部分嘅意见系得到采纳 ，CK 都唔系退保嘅对象。 嗯 咁、 嗯、 问题就系话喺呢个途中，其实你系会预计到有啲人系支持本土派嘅。 系啊。 咁于是嗰班人讨论完之后咧， 就發覺你係冇辦法 omit 一啲本土派嘅人喺呢個雷動計劃裏面，而事實上喺新東喺九西，你亦都證明咗呢啲本土派嘅人嗰啲票唔係 CK 嗰種， 係 即係你唔會雷動計劃幫你呢條友吹票，吹咗5000票落去，而嗰條友嗰5000票係白費嘅，而係實實際際又係真係贏到議席，而係實實際際梁仲恆你唔中意佢都好啦，佢都係贏到議席，呢個係鐵一般嘅證據，咁所以。边啲人喺唔喺呢个配票系统嘅计划里面唔系戴耀廷嘅责任，戴耀廷只系负责去掉一个 idea 俾大家讨论，而系有啲负责执行呢个 idea 嘅人冇呢个软件，火施唔到呢个情况。而好老实讲，你话应唔应该纳入佢呢个配票机制？咁我觉得你如果觉得泛民系唔应该同呢啲人本土派有任何关联嘅，你早早地你八月话俾我听，呢班人唔会系呢个配票系统。你唔鍾意配票俾我，或者唔鍾意参加雷动，你鍾意支持游为征嘅，你唔好喺呢个系统里面。喂，咁就好清楚㗎啦。但系有冇一个人可以喺八月咁清晰话俾参加雷动嘅朋友听，本土派唔会喺呢个建制系统里面？一句说话咋嘛，你就系冇人讲囉。冇人讲咪乱囉。好简单嘅啫， 乱啫，呢次都系睇落都系乱嘅。 咁当然就系话呢个系统系咪真系好多缺点？梗系啦，我唔系帮佢兜啊，而系话你哋攻击紧嘅议题、攻击紧嘅焦点，全部都唔系戴耀廷责任。同埋，我好早已经讲咗，这个系一个系一个实验 ，work 唔 work 冇人知，依系第一个 trial one 第一次，冇人知一定得唔得。但系问题就系话 under 呢个 system， 又或者唔系 under 呢个 system， 喺香港有好多人注意到佢自己票值问题，令到新东可以保住六席六对三，而港岛可以争取到三个泛民嘅候选人。 嗯， 喂，呢啲系咪雷动嘅成绩咧？而九西有四个泛民嘅候选人，非建制嘅候选人。喂，咁我觉得你始终都要即系俾啲 credit 呢个系统啩，即系你唔可能直接就系揾戴耀廷一个咩飞，即系呢个唔公道。啊、即系你要知呢个人系面对压力系来自北京，系一个好有形嘅压力，系嘛？唔系你黄杨达走去街站俾人凶两嘢，你就话黑社会凶你。而家我系唔捻信，好简单一样嘢。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可以讨论呢个雷顿计划有啲咩不足之处，但系实际上要问罪嘅人多的是，唔系净系戴耀廷一个。而且问罪嘅途中，我觉得大家系想件事好，就唔系话就系话我要拎你呢个人出嚟鞭尸。咁但要死咗咁咪点呢？帮唔到件事㗎。同埋就係话下一节我哋会讲多一样嘢，就係、是、你点样 foresee 啲嚟緊呢四年。好转头。